都该停下歇歇了，倦了这样的争吵着。你说我们的爱变成了习惯，已不是喜欢，也许你说的太客观。假设我们彼此已经不爱了，为何你还继续拉扯？你眨着眼的手还在颤抖着，是代表你决定变了，还是舍不得？我们还在学爱情一刻，学着该如何忘记难过。时间冲淡了爱情的颜色，但回忆还记得我们爱着。 记得我。